欢迎我叉叉呢轮，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柳岸居行话佢因为预言漫画搞到啲人唔敢去日本。 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呢个七国际事件啦，即系系调翻转，系日本真系报道香港，因为惊咗日本地震嘅预言而减少咗去日本咁样去。 唔好讲笑啊，因为系连我 part time 嗰份工嗰啲咁嘅师奶同事都讲话，喂，日本会地震，我怕唔怕啊？日本再地震我唔怕。 嗯，即系日本基本上 anytime 都地震紧，老老实实。 系，即系突然间系去到一啲就系咩？一睇个样系嗰啲师奶嚟嘅，都知道呢件事，所以其实传得几行嘅系喺度。 即系有个，我觉得有少少阴谋论，但系又有少少说服力嘅讲法系，因为某啲人唔想香港一放假，啲人就去乱晒日本，想佢哋留港消费， 好事嘅， 所以就吹呢啲嘢出嚟。咁佢等佢哋啊惊啦，哎，日本好危险啊，乜乜七七，咁啊唔去日本啦，留翻香港啦。 火星好危险、 啊。有嘅咁嘅讲法，咁所以香港包括香港另一处在内，又唔可以叫党媒嘅，偏建制派嗰边。虽然而家剩翻嘅新闻嘅都唔系嗰边嘅人嘅啦、大家明啦，你噶，所以嗰边咧就出行力去吹，话日本好危险，叫啲人唔好去日本啦。咁一方面有反米恐慌嘅嫌疑啦，另一方面就系想啲人出众留港消费，有个咁嘅讲法。嗱，我冇办法评论，因为我真系已经唔喺香港，我冇办法理到底系佢哋有几咁铺天盖地如何那样。我真系难。 我作为一个成日去日本人嚟讲，我完全支持。 嗯， 因为阿超哥话斋，但系去神居古潭都听到香港人声音。冇啦，大佬，少啲人去啦，少啲人去冇咁逼啊，好自私谂法。 即系会听信呢啲咁嘅谣言嘅低质客人口，你最好唔好输出外国了，丢人现眼，兼且阻住我去旅行。 系啦，就冇位，冇咗，冇咗勾住晒。 但系先讲啊，我虽然喺新闻都提过，不过呢度要重申两样嘢。第一，那个预言本身神棍，完全系神棍级嘅，佢所有嘅所谓成功预言都系自己噏嘅啫。件事已经发生咗，你先话你成功预言咗，系冇任何意义嘅。咁唯一一个就系好模糊地话你听3.11地震喺嗰日嗰个月有大灾害。咁你讲沟晒啦，个个月都有大灾害噶啦，唔系呢度地震就嗰度山火爆发，不然就嗰边大火，我哋个个月都有呢啲咁嘅新闻噶，你咁讲晒噶喎， 跟住最古灵精怪嘅灾害咩嘢发生，即系因为依咁嘅预言系噏嘅啫嘛， 而且佢个预言本身所预言嘅地点系讲紧菲律宾海板块嘅正中央。有地理常识嘅人都知道嗰啲地方系唔会地震嘅，咁有人拗同我拗啊，嗰、那个地方有个死火山嘅， 咁你不如话 我就系回咗一句，你知唔知咩叫死火山啊？ 都死咗咯。 当然系理论上的确有可能有部分我哋认为是死火山嘅火山，实际上只系碎火山，因为我哋以前嘅测量未必咁准，到底佢系死嘅定系碎嘅，未必咁清楚。因为火山系可以沉睡几百万年，然后再活跃翻嘅，系有咁嘅可能性嘅。理论上系存在咁嘅可能性，但系只存在于理论上咯。理论上，听日都有可能有个小行星嚟冧落地球添。 如果你讲死火山，你不如惊香港嗰个死火山好过啦。香港系个火山嘅，就超级火山嘅，不过问题几百万年前已经死咗啦。咁你惊嗰个唔惊？真系真系 你行出街俾车撞机率仲高啲啦。嗱，听讲句， 就 即系咁呢入边咧，巧合地啦，可以叫做其实日本我唔记得地震局定天文台啦，总之预测地震嘅机构啦，都有发出过警告。然后有啲人就将两者混淆咗，我发现非常之多人系将呢两者混淆。如果有听过嘅话，就系日本嘅南海海槽有机会发生大地震，有机会啊，虽然个机会唔高，但系有机会。咁然后有人就将两者结合啦，因为时间差唔多。咁但系我要重申一次，日本南海海槽指嘅系菲律宾北板块，啱啱我嗰嚿嘅板块嘅最北边边缘，同日本相接壤嗰个地方喺日本外出少少嘅啫。但系嗰个预言宣称嗰嚿系板块嘅正中央，那个位置唔系同一个地方，唔系讲紧同一件事。而嗰度有可能发生地震，其实都讲咗大半年噶啦。 現在的科技只能去到呢度嘅啫，就係講緊，因為一般講嘅地震係講緊板塊同板塊之間屈住咗，跟住最後彈性變形咁樣去產生個地震噶嘛。通常啦，通常咁佢入边好似积蓄咗相对嘅能量，有机会而家爆释出能量。因为我哋唔知道到底释出能量嘅方式、地点、规模，所以我哋只能估系讲紧呢样嘢，同啱啱讲个预言系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一个系科学论证，一个系神棍勾勾。有好多人将两者以为系同一样嘢。哇、哦！你地震局都话嗰边会有地震啦、啊。即系两者地点，两者地点差个十万八千里，呢个系虚数嚟啊！先，佢两个地点应该差个一大字啦，喺地图上面差咗一字嘅都，完全唔系嗰个地方嚟啊！搞清楚先，咁样啦。 嗱，咁讲完呢啲就讲下，又讲翻啦，就趁即系趁机又讲下之后，日本嘅天灾啊，嗱，人祸唔讲住，因为人祸我其实系成日都有嘅，唔讲三唔事件嗰啲人祸啦。咁你讲下天灾。嗱，依间嘢首先开头咧就其实喺前上个礼拜，咁就我喺啲就喺 Facebook 见到啦，咁咧啲唔知边个湿鸠台湾，即系台湾啊，应该系就话惊到火山大爆发，跟住我所有人睇到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哦，应该火山日日都爆噶，惊到即系佢去咗做咩？佢成日考就系应该火山爆发，亚洲火山爆发咁样好大。首先就系、是、日本系好多火山，但系。日本火山的爆发所造成的人命伤亡是少得你不信的，基本上加埋两最近嗰两次所谓叫大爆发啊，火山啊，加埋死唔够100人，而且都是啲登山客嚟嘅。日本火山嗰伤亡是估唔到咁少嘅，系即系一般人以为日本好多火山，但系其实日本火山同外国嗰啲所谓一下一爆炸死，哇死几千万几万嗰啲咧，冇得比嘅。 几样嘢，一嚟就系因为日本对于呢方面嘅监测嘅技术世界一流，甚至没有之一添。因为佢本身好弱啦嘛，所以对火山嘅监测，尤其是因为如果你板块边缘嗰啲地方咧，难听讲句山卡拉太远啦，未必有咁强嘅资源可以噶。但系对于日本已知嘅火山嘅监测，系实时不断咁监测紧嘅。佢有咩风吹草动就即刻叫人封山。咁所以你好少会因为咁而产生问题嘅。 两次啦，最近即系战后嗰两次啦，一次1991年嘅长期月云仙岳，咁呢个我都听过嘅，就死咗43人，就受伤到9个。咁另一次就2014年就长野县长野县嗰次就死咗63个，受伤69个，即系加两次加埋死嘅人都系106人。同外国啲咩夏威夷啊或者咩菲律宾嗰啲一爆上嚟就4000几万人几万人相比咧。你觉得是天圆地圆嘅？ 91年嗰单咧，真系冇乜印象，系年代久远咯。嗰时都几岁啫。14年嗰单咧，我记得嗰63人系有一惨，系唔听警告，坚持要登山，然后濑嘢，然后嗰啲人系俾人屌噶。我记得系都话 Q 咗你听，嗰边会有喷发嘅可能性，要你唔好上山，你系都要上，死捻咗抵捻死啊！ 嗰只嚟噶， 啲日本乡民系咁样讲噶。咁都系事实嘅，跌翻转。 系啊，而家日本火山系真系，因为日本本身佢火山嗰个系统唔同啊，好少爆到好，因为佢火山嗰个构造唔同啊，同外国嗰啲火山嗰种一爆咧就哇，成个岛冚埋嗰啲唔同。佢嗰爆发通常都系叫做有啲火花咯，即系英岛咁样火山，你唔会见到好夸张火山岩溶地啊。英岛最近一次有火山熔岩流出嚟，流到成个岛型都变咗，嗰次系100几年前啦，已经系。1900几年啊， 咁啊，顺便一提啦，即系唔讲啲已经教啦，仲有个有可能发生。其实咧，你要惊系冇得惊嘅，因为富士山并不是死火山，富士山系属于活火山同碎火山之间，唔知到底佢到底属于活火山定死火山。 一上一次佢系2017年嘅江户永禄元禄大火啦。 是1707年，300年前的事嚟嘅，已经 系啦。 火山生命周期嚟讲咧，300年咧唔算好长，所以依然可以属于系活火山嘅程度嘅。即系一个讲紧碎火山，系讲紧一系瞓可以瞓几百万年，啱啱讲过啦。咁所以其实唔少人系活喺个活火山下边嘅，有乜嘢咧？即系据我嗱先讲，虽然富士山真系爆嘅话咧，其实几大镬嘅会。即坚系几大镬嘅会，不过就唔会系会，除非你系嗰阵时登紧山啊，正常应该唔会嘅。 我暂时所知一般嚟讲，日本嗰啲日本地震专家啊，嗰啲科学研究咧，短期内唔会嘅，放心，即系10年8载内唔会，即系100年内啊，所以短期，所以日本对于火山嗰个嚟讲咧，所谓短期指100年内，大爆发嘅即系1%2%嘅啫。 而且假设佢真系咁唔好彩，要喺我哋有生之年爆发啦，都好啦，你一定知，提前一定知嘅。你听唔听警告系另一回事，即系对，尤其是富士山嘅监测系绵密到你不可思议嘅程度，佢有乜风吹草动，一定会知道嘅。所以系基本上冇唔需要嘅，完全唔需要嘅地步啦。不过有啲人中意吹贩卖恐惧系另一回事啦，咁样。 唉，真系 咁啊！ 嗱，相比嚟讲咧，地震就冇得讲啦。地震咧就从来都系我最中意用嗰个例子咩？地震同食神一样嘅，你估得到就唔系食神嗰只嚟嘅。地震因为地震太难预测啦，太多股因为你要预测几百公里下面嘅地层嘅各种活动系冇得计嘅。 应该咁讲啦，地震嘅嘢有地方可以估，但系真系只能估，因为太过唔精准，佢唔似实际上喺陆地嘅火山口咁容易监测啦。好多时佢有啲信号系有啲信号可以估嘅，但系真系得个估字咯。佢有可能会因为其他不相干嘅原因会出现嗰啲症状，咁你唔一定系直接地指向佢一定会发生地震。佢同火山唔同，因为火山直接系已经有个岩浆嘅通道连结咗落去地壳个比较脆弱嘅地方，你系直接有炸嘢喺度俾你度嘅。但系地震咧就只能讲咁捻长嘅地方你估得晒，因为就算啱啱讲到都系板，佢都系讲板块边缘有问题啊嘛，有机会发生地震嘛。板块边缘咁捻长，几百公里、几千公里，到底边度先系佢爆个点？你知道系得个估字嘅啫，只能系两者系差异差喺度啊。咁 直情我已经唔去到推测，仲系鸠估。即系好例上系咪每年都有几次噶啦？就系咩九州地震啊嘛，跟住一直话未来一个礼拜唔知边个板块啦，就话地震高日机率高达八成，结果咧所有人扑晒去买水啊买嘢咁样，跟住咧就大家教嚟话点样惊啲水咧喺厕所涌出嚟，就教你用水用个水袋咧塞住厕所，等啲费事喺厕所咸水涌出嚟咁样住住佢啦。结果乜事都冇。 我记忆中我哋新闻都有提过，而且我印象中并不是八成，系40%，系一个好微妙嘅数。你完全忽略佢又唔得，你话佢一定会发生嘅咧，咁又唔系，连一半都唔到。 四成好高噶，四成攞大佬。 系啊，其实好高噶啦，但系四成咁即系调翻转，佢有六成机会唔会发生啊嘛。咁而家咪车中个六成咯。 但问题就系结果乜事？结果成礼拜乜事都冇咯。 因为有，因为地震诱发地震系。好常见嘅理论嚟嘅，因为佢本来即系个好绷紧嘅嘢嚟嘛，突然间某个地方到一震震两嘢，跟住松咗呢个绷紧嗰个边板块边缘，咁咪再震过咯。所以连续诱发地震系有机会，尤其是嗰一次嘅地震啦，其实系有诱发地震，地震诱发地震嘅次生地震又有，咁所以嗰阵时估有机会出现咁嘅情况啊嘛。 系咯，即系呢个就系地震点解咁难估原因。嗱，咁讲嘅即系讲起地震啦。其实呢几年嘅，我喺我哋开我哋其实我录音录都上相当时间，我都讲几次地震啊。都其实我喺我哋呢个节目里边， 我哋最简单就311地震十周年嗰阵时，直接有个专题净系讲311地震咯。 嗱，咁我咁唔好讲咁生咁远咁再更远啲啦。首先就系阪神大地震， 儿时回忆嚟喎，呢啲系 呢个儿回忆嚟噶。1995年，即系当时其实系因为1995年，我觉得系咩咧？呢一年佢日本系做究竟日本做错啲咩嘢咧？三事件先冇过去冇几耐，跟住嚟阪神大地震啦。嗰年真系日本攞咗多难， 所以嗰阵时系日本系好捻大镬，又泡沫经济爆破啦，广场协议啦，大堆一大堆天灾与人祸加埋，成个好似世纪末日本要沉咁样噶。嗰段时间系好多呢咁嘅讲法噶。 系啊，嗰次地震其实嗰次地震好严，都真系其实几严重，因为佢正正就系阪神地区嚟噶，嗰度系。 即系嗰个位置系人口，因为嗰阵时一路讲紧就系，因为一般地震咧，地震活跃地带咧好少好多人嘅，但系阪神地方就市区嚟嘅大佬， 咪住咯。 嗰阵时先，因为佢唔算特别地大啊，先讲个地震规模本身啊，唔算特别地大噶，但系个死人真系死得好捻多，真系死得人多。 唔系佢牵涉地方太大啊，需要成个兵库县全部中招，大阪又中招，整睇先佢嗱死咗成6434人，损失咗14亿元，哇！谂下，佢因为佢好，因为佢浅阵地震同埋佢喺只陆地，佢冇海啸都咁紧要，其实好夸张。即系三一大地震，其实最大问题唔系地震，系海啸。如果佢冇海啸，纯粹地震砸死咁多人嘅话，系好夸张嘅。佢算系关东大地震之后最大型嘅所谓嘅陆地性地震嚟嘅，佢系。 虽然理论上佢真正嘅震中最中央嗰一点系海嚟嘅，不过非常非常非常接近陆地，基本上喺隔篱噶啦。 系咯，所以佢最大问，所以佢最大呢个问题咯。佢系系啦，三佢系关东大地震啊！哇，二战之前咯，阿顺啲故事都任何讲开一战同二战之间，一定会提到嘅关东大地震。咁佢系单嚟嘅关东大地震之前之后最严重嘅，所谓叫陆地型地震。之后其实都唔系话冇其他陆型地震啦，但系之后嘅就新石垣地震啦、熊本县地震啦，或者系北海道胆震地区大地震啦。佢哋嘅地區都係屬於叫啲偏遠地區，傷亡唔嚴重，而唔會話好似阪神大地震咁樣喺正人口最密集嘅阪神地區，嗰、那個全國嗰、那個、日本最密人口，咁佢密集人口密集程度係仲要誇張過關東嘅首都區啊。 其實台灣紮紮地震都算好嚴重，不過佢唔係真係喺完全喺人口密集嘅地方，佢會波及到人口密集嘅地方。都已经出现好大问题，那个算是相对比较近人多的地方，所以才咁严重。所以地震伤亡数同佢规模唔完全成正比啊，好多时都系睇佢当时嘅地方，而且仲要讲紧阪神地震嗰边啦。最大嘅问题就系当年地震嘅法规仲未系咁严格，呢件事对日后影响好大啊。就系讲紧系九五年打后嘅建筑，你直情买楼要知道系咪九五年打后。是因为讲紧系嗰阵时打后，日本对建筑物嘅耐震标准系大幅度提高咗嘅，所以喺九五年前同九五年后起嘅楼咧，个直情个价值都有分别嘅。你直情要知，当然正常你都会知佢准确地系几时啦，但你要区分就系讲紧九五年后，准确啲讲应该通常会分到二千年后，因为唔系净系 exactly 嗰一年就马上改啊嘛。二千年后嘅楼嘅价值系贵过二千年前一折嘅。就是讲紧你地震的话，二千年后的楼理论上就算佢全毁都好，你唔会死喺个大厦下边。理论上啊，如果佢合规嘅话，但系以前嘅话咧就好难讲了，你有机会直接震冧咗栋楼，然后你死喺入边。因为后尾嘅新规定，我唔记得准确系几多年，总之就系呢个地震之后引发嘅修例，然后修例完成。咁中間有緩衝期之類噶嘛，打後應該差唔多二千年左右啦，係要求就算係七級大地震，你棟樓會出現，你可以裂，可以爛，可以爛到住唔到人，但係唔可以冧，即係你理論上啊，即係理論上你唔會直情俾棟樓砸住砸死咗你，咁你有啲咩跌落嚟揼親你個頭就幫唔你咯你，但係。規格上佢唔会冧落嚟，系要咁样嗰度，系讲紧直击七级大地震都冇事嘅程度嘅，后尾嘅讲紧系个内震要求去到呢个程度，咁所以佢个楼宇嘅价值都会影响到。系啊，如果有买得起日本楼嘅听众嘅话，你记得留意一下咁样。唔系你唔系讲笑，真系好 Q 多香港人去日本买楼而唔理呢啲嘢噶，因为香港人认知入边系唔会理呢啲嘢噶嘛。 香港人对地震嗰个认真其实几偏差噶。嗱，讲即系同埋就系头先我先谂到啦。其实有几间游戏公司嘅 cap 讲啦，当时就系因为呢次地震咧搬咗东京，因为当时地震系好就当时因为嗰年代其实系唔少游戏公司喺大阪嘅，但系嗰次地震之后咧，有游戏公司成日咩迁咗东京，所以啲人咪担心东京买嘢咯。东京又系随时大家都惊紧东京噶嘛，又成日讲有咩 啱啱咪讲。跳票咗一百年嘅东京大地震，因为已经讲紧系当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就已经有人预言东京附近应该系要有一次地震。 应该点解咁废啊？屌佢咩？应该 唔系讲笑啊？即系唔系话佢有咩神佛啊？嗰啲嘢 系啊，嗰下先黑人憎啊嘛，就系因为唔系讲笑，所以黑人憎啊嘛。 问题就系因为计数啫嘛，因为你个板块咁样扣发，佢会每年有几多个推挤嘅力，呢啲系可以计出嚟噶嘛。咁、那个力喺边度释放冇得估啫，但系个力系存在噶嘛。所以就一路讲紧就系、是，如果关到跳票 N 万年嘅跳票时间越耐。就越危险，咁当然啦，佢其实最终所谓跳票咗嘅关东地震，其实有一部分能量系十一日度放咗出嚟，就系、是、个因为呢个地震板块一路就讲紧佢系不断咁储蓄紧弹性势能，最终佢一定会放出嚟嘅，系撑在系位置、规模、方式。咁其实跳票咗嘅关东大地震有一部分，因为最终事后啊，咁你重新一个规模啊，嗰啲嘢可以计翻到底有几多能量放咗出嚟噶嘛？咁最终得出就系放咗一大部分，但系不全部。 所以关东依然都是有机会发生大地震的。虽然这句都挺废话的，日本虽然除了某些比较特别的县之外，大部分地方你说它最终会地震是基本上一定会发生的，差到几时在哪里什么形式。 那讲到地震，咁即系新息院同埋之前新息院咧嗰次地震咧，其实我只听佢就唔系，因为佢相对讲佢喺比较偏远，所以落地震咧，佢死人就得68个啫。 嗯， 即系咁讲，即系叫少人啦。同埋就系当时因为佢唔系日本嗰个经济重心啊，所以就算地震啲路烂晒，大家都唔系太在意，即系等于熊本地震咁样。熊本嗰次大地震，点解会留意到就系、是、因为熊本只系个旅游区，大家会去，但系新息院讲真好现实嘅问题啦。你有几多个会新息院啦？除咗我哋啲咩去日本去啲咩九十十地方都去一次嘅人嚟讲，新息院系就算而家呢种叫咩全个日本都系香港人嘅时代，新息院都唔会多日本人嘅。 其实调翻转系互为因果噶，因为日本个47个都道府县地震嘅密度系唔平均嘅，系差好远嘅，而且喺传统上地震频发嘅地方咧，佢人系特别少嘅，所以佢好多时都唔系一啲好多人嘅地方，咁亦都冇乜旅游价值，好多时呢啲嘢系连贯埋一齐嘅。你通常首先去嘅旅游城市都系啲都人都啊嘅城市啊嘛，而嗰啲地方通常系历史咁多年嚟，大家人为地选择咗某啲相对冇容易地震嘅地方，去作为佢哋住屋嘅地方嘅，所以相对嚟讲啊，人多嘅地方好少会发生大地震。呢个系要调翻转讲，系会发生大地震嘅地方，好少会好多人住。你应该调翻转咁理解先啱嘅。咁所以系有分别嘅，不过有时就呢啲冇得绝句讲嘅，包括啱啱讲熊本地震， 熊本地震啦，直到而家又急咁多年啦，熊本地震2016年啦，谂下当时咩都未解散啊，又当时阿中居直登仲去做义工添，最记得噶啦，跟住而家佢到而家熊本城先叫开始起得翻咋，有冇计几耐？花几多时间熊本城？熊本城 啊，嗰嚿嘢成嚿神咗，嗰时系喺地台，唔系喺Twitter 上面已经见啦。嗰阵时用紧Twitter噶啦，已经见到噶啦嘛。 嗰时我最记得嘅，因为我记得喺2019年去熊本城跑马拉松，嗰时熊本城仲系周地都系包晒南部嘅话重建中，到而家先要差唔多有叫做开始见到个终点啦。谂下计几耐？10年啦，差唔多。 啊，嗰个咧就嗰单嘢咧，我觉得咧个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咧就系好捻多余震， 系啊， 即系佢主震唔系好强，但系有好多系咁震噶，有阵系咁震，就系啱啱讲嗰种啊，诱发式嘅地震啊，一个地震诱发咗一啲本来已经好绷紧嘅地方，佢都震埋，但系因为佢系叫做可以理解成为半途出家啦，即系因为佢未储够足够嘅能量，就已经被人诱化出嚟，所以相对唔算大，但系就真系好长，系不断咁震嚟震去，啲当地嗰啲人讲：你震捻完未啊？你又唔系真系好严重，我走你唔走咧？即系佢好多啲三四级嗰啲咧，先讲冇嘢，三四级好小事啊！你间屋已经震到起啊，唔系嗰阵时咧，三四级你都好。 因为佢死人数咧就唔算太多嘅，即系死人数系276人，但系几麻，即系好多麻烦嘢咯。即系佢余震搞得好，佢搞到佢唔知点样重建，即系救灾又唔系，重建又唔系，搞到拖咗好耐先搞，先叫做咩？可以叫执翻执开执手尾，依个系最麻烦啊嘛！佢最紧要就唔系一镬同佢搞掂，而系。慢慢摊长嚟玩，哇！嗰下搞嗰下烦啦，嗰时已经啲人鬼晒咁嘈啦，话搞震咗成个几礼两个礼拜， 啊，佢系不断地余震，根本搞到佢个救灾又好，重建都好麻烦。咁啊，近少少嗰单就应该系北海道嗰单啦。 但系啦，啊， 嗰边咧就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北海道，其实好少地震嘅。北海道其实唔太近地震带嘅。 通常咧就3级至4级度咧就间唔中都会有嘅，唔敢话冇。 即系小型嘅会有会震下嘅，但系大少少嘅震度，虽然其实唔算好大啊。佢其实系得6.7级嘅震级，即系规模啊，系嚟得就系6.7级。喺大地震入边算系好少噶啦，即系7级都唔到啊嘛。但系因为嗰边地方唔系好常地震。结果系舐晒，系舐到好多嘢。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嘅话，嗰阵时啲人滞留咗喺新千岁嗰边啦，成班喺度等咗成个几两个礼拜啊嘛，系几大镬。 系啦，而且最呢个都唔系搞笑，最搞笑就系当时日本已经开始推出所谓叫做咩电子交易啊嘛，个个都叫佢政府叫你系咁用PayPay啊嗰啲咁嘅嘢啊嘛。好啦，地震断电，所有电子交易全部舐晒嘢。 嗰啲有最记最中有最记得个笑话，我讲好几次就系条友即成副身家入晒落 PayPay 度，结果一地震乜都买唔到，而所有便利店一到地震啦，全部用人手收钱收现金。 呢个亦都部分理论系话点解日本咁唔流行电子支付，就系讲紧你真系买一地震的时候，你冇现金，你点俾？即系唔系话对方唔想卖俾你，你收唔到啊嘛，即系系几麻烦噶会。 呢个系最大麻烦啦，佢就系、是、因为一地震嘅话，所网络嗰断晒，点啊？但系咧，另一样嘢就讲下就系、是，北海道胆震地震咧，佢影响非常影响好低，原因就系、是。佢地震位置咧就全部农区嚟嘅，即系农民，即系嗰啲系个农田地区嘅。 震央嗰篇啊， 系咯，山啲乡下，即系间啲而农夫最多系咩咧？发电机，因为呢个系牛妈自己讲嘅，佢话就啲人问佢：你屋企点啊？佢话冇问题啊，水源我有固定水源，有政府俾农耕水，附近有条河，电啊，我屋企有大把发电机，柴油啊，我屋企有大把柴油。即系完全冇影响， 你都可以理解成为佢哋都算系一种地震嘅或者系灾害嘅预备啦。佢会储备一啲应灾产品，各种各样的。日本系非常流行各种各样应灾产品噶嘛，就系、是、万一地震的时候你要用到佢，系其他国家你系好少见咁普及嘅产品噶。呢样嘢你就咁样啦。 啊、你去东巴士嘅 Bicamera 咧，佢系有个专区写住咩防灾用品噶，包括咗咩个罐头面包啊、发电机啊、小 非常食啊 ，储可以够你用几日嘅几日充电池嗰啲啊，好多噶。 又或者系嗰啲成旧嗰啲 N 合一嗰啲，包括收音机啦、电灯啦、credit card 所有用电嘅嘢加埋， 同埋手动发电收音机，好过瘾嘅。一路搞咧，佢有引灯仔俾你攞嚟求救，跟住咧搞咧佢就收音机听到嘢嘅，好多嘢嘢噶。你如果中意玩呢个古灵精怪嘅电器嘅话咧，你话咧虽然明明香港用唔着，但你又想买翻部翻嚟 嘅。嗯，呢类型系日本系好流行。就啱啱北海道地震咧，佢虽然佢嘅震央就系龙卷里边啦，波及市区部分咧，亦都有因为嗰边嘅人冇咁。因为日本北海道真系冇乜大地震噶嘛，佢哋准备比较少，都系再提醒翻佢，只要喺你日本咧，唔好太过大安之意，就算系不常见地震嘅县都好啦，你都唔好太安之意。尤其是另一个就系能登半岛，其实都系一样嘅情况。能登半岛 嗰次咧就系大家估唔到咁严重嘅，因为佢个位置，因为佢啱好正咩，因为孤零零乡下嘅角头啊，佢正个角头 个半岛啊嘛。 系啊，但问题就系、是、嗰是新年嚟噶，好多人翻咗乡下，即系如果你唔系新年嘅话咧，可能影响就冇咁严重嘅。但系即系新年过翻晒乡下，一地震咧就成班人困晒，就成班困晒喺度走，动弹不得，嗰下先大镬。 我哋应该系有个专题讲，虽然唔系净系讲地震啦，系2024年，大家应该仲有印象噶。 哇，嗰、那个礼拜即系风起云涌到咧， 啱啱新年之后大镬到咧，多嘢到啊！ 就系。日日有新聞，嗰時我最記得我翻 part time 嘅時候咧，我喺度偷偷地聽住收聽，之後攞攞住部手機喺度睇住佢，喂冇新嘢大佬，幾鬼誇張，係個個鐘頭有新料嗰時，咩叫心驚膽跳就係嗰種啦。 啊，因為個地震係好本身係好大啊，佢地震規模係7.6级，而且仲有係嗰、那個烈度地震震級係指個地震本身有幾大，烈度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烈度啦。通常是指最大的烈度啦，在震央的位置通常是震央啦，最大的烈度的位置有几震，震得有几严重，是麦基里烈度10到11度，是非常严重的。如果那里不是乡下地方的话呢，是死得人多的。虽然这次都死得很多人啦，但是如果它再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呢，还更加死得人多。所以其实本身是很大镬的，还好它就不算是很多人的地方。先冇咁大镬，唔系唔大镬，系冇咁大镬。 所以叫做唉，即系嗰次 是，因为佢震个位真系个地震最哚哚个位，真系几乎系最哚哚个位。我哋先 心惊胆，真系心惊胆战。因为嗰时我听到就哇，唔系啊嘛，因为听到越听越惊，系越听越惊。嗱，即系同3.11啱相反喎。3.11咧嗰次就咩？最初听落唔惊，后嚟越嚟越惊，因为佢海啸啊。即系3.11其实最大问题，其实就唔系陆地地震啊，陆地震其实唔算严重嘅。但佢海啸嗰下先恐怖啊！但系能登半岛嗰次就真系陆地啦，陆震咧就真系地震啦，震到路散晒。但系咧 人伤亡唔恶，但系问题就系佢影响麻烦，拯救麻烦，因为嗰度咁山卡啦，啲路啊啲路啊烂晒，你唔知点去救人啊！嗰下先头痕啊嘛，嗰次就系、 是、啊，而且另一个我唔知算系好彩定唔好彩地方啦，应该点讲啊？佢镇央所在志贺町 ，exactly 就日本最捻，我唔记得最少定系最穷嘅地方嚟啊，所以人唔多，呢个系唯一嘅好好彩嘅地方嚟，相对相对， 不幸中大幸咯， 系啊， 就系、是、哇！我开始最记得噶。在开紧工时候，一路听住Netflix app 啊，即系嗰个咧日本好有名防灾 app 咧，一路播一路播，哇！嗰啲叫咩死嗰啲咁嘅 calling 咧，吓真系心我一路歌，我一路做嘢嗰个完全冇心做嘢，一路就系听住，跟住第二日炒飞机，哇！乜唔使咁唔使玩得咁尽啊嘛。 咁啊，再啱啱就有提过啦，唔同县个地震密度系差距好大啊嘛，石川县系日本其中一个。地震事務最少的地方嚟，一年得几次嘅啫。啊，当然几次系包系指某个烈度、某个震级以上啦。我唔记得个震级几多，总之系好少见嘅。日本系就算系日本咁多个县嚟讲啊，都系相对比较少嘅。对佢嚟讲咧，系突如其来一下噶，所以都几震撼咯。 就我真系用嗰个心惊胆跳嗰只咯，去到就系好夸，真系夸张，真系即系嗰次系好好难得嘅。我系我觉得哇，真系有惊嘅感觉。反而三一一咁样，大家好心翻原来，心翻我又冇惊喎。嗰时系嗰次系真系我知道，我最记得嘅，即我成日都讲，我都讲几次就系、是、成班嗰时我哋嘅工作室就喺荃湾，因为食饭嗰时仲喺吹紧水池，一听到核电厂嗰时候，核电覆到第一嗰时候，我大家先有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冇我咁尽啊！ 震嗰刻我应该系编辑部，但系之后系震完之后，其实震本身咧唔系好严重嘅，因为你面啲咁讲都可以咁讲啦。地震本身不是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其实最大的影响是后面的海啸嘛，后面的海啸隔了几个钟头之后才到的， 是的，那一下才恐怖，即是去到夜晚大家才知道知道哪些东西，即地震了， 本来以为常规地不是地震咯，成日都有的啦，日本 就是那一下大家才害怕嘛，唉， 不过那边我们就整个专题，其实应该是两个专题，当年也有另一个专题都有讲过地震，西班牙地震相关的，那个真是日本近代最影响日本的地震，甚至对现在的影响，它甚至比当初95年的阪神大地震还要大的，其实对整个日本文化那些东西都有影响的，不过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讲，那地震应该差不多讲完了， 差不多了， 讲少少台风啦， 台风呢其实日本嘅时候都有台风嘅，亦都几大嘅。但系印象中佢我有乜印？但系其实唔好讲啦，真系因为台风要俾用嘅预测啊。台风虽然如果日本其实喺方面咧 有嚿嘢喺度行紧行嚟行去噶嘛， 计到数啦。本系相对讲系计到数咯、啊。你唔会咁容易话叫做咩中伏啊？同埋就系夏天你唔去嘅话，你夏天你知道边几月台风多嘅话，你就小心啲噶啦。 不过调翻转。你去日本咁啱台风嘅机率咧，应该系远高于你去日本咁啱地震嘅机率嘅。即系讲紧地震到影响到你嘅程度啊，嗰啲系咁系咁摇两耳嗰啲唔算啦。我喺日本最高撞到嘅烈度系 3.3 级啫，三点级嘅烈度叫摇咗咯，系咁多啦，冇乜嘢啊。咁 就咯。 但系台风嘅话咧，即系我哋啊超监嘢好似我记得系佢哋濑过嘢，唔少人嘅，其实唔知超监，唔少人都试过去日本期间咁啱撞正台风。因为你飞机票晨早订咗啊嘛，你好难睇住台风去取消改期啊嘛，系、有唔少啊，不过就冇嘢，咪变成留喺室内咯。 嗯、 对喺日本嚟讲咧，喺日本打台风同香港打台风最大唔同的地方系，香港打台风嘅话，全个香港万众一心，八号。喺日本就系冇过嚟，冇过嚟，国家嚟，因为佢哋系冇台风假嘅。 系啊， 即当然好严重，佢哋会放假，好严重，佢哋会翻唔到工。但系佢哋系冇我哋咁偏制式嘅台风假噶。好多时就会变成，哎、大佬，我又要翻工，然后个风又打过嚟，即系佢哋会出现咁嘅反应。而且你就算都系住喺日本都好啦，差好远噶嘛，个台风只系影响咗一小部分嘅人嘅啫嘛。就唔似我哋香港，你香港难听讲句就系，就算你系最东同最西啊，个风力都差唔多噶啦，一边打八号，你另一边都唔使知啊，冇事啦。 系咪香港其实对台风嗰应付能力系好强下噶呢样嘢？但系香港人唔知道，即系身处风中不知福，就系香港人对台风嗰个处理能力咧，系真系好高噶，好少话会出濑大镬嘢噶。 这个我们之前不知道边次都有提过的，香港没有内震要求，因为香港不是地震，但虽然香港偶不宜会有境内的地震，其实有的是有，不过一点几级那些算不算地震就另一回事啦。但是香港对于内风的要求间接地令它香港的楼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内震的程度，就是因为台风打过来的时候吹的时候是会吹动那些，直接是吹动的大厦的。你哋樓宇個冇翻咁上下蓋強度咧，係會瀨嘢。但係日本就調翻轉，佢哋對呢方面其實冇乜抵抗力嘅。因為就係木造建築其實本身就對颱風嘅抵抗力其實係強啲嘅，因為佢相對移位，就算移位都好啦，都唔會整爛成件嘢啊嘛。你唔似水行硬掘一嚿啊嘛。而且佢哋都冇咁多高楼大厦啦，除咗某啲小部分地区有咁多高楼大厦有会比较危险之外，你普通平房吹咪吹咯，冇所谓噶。真系好严重嗰啲就另计啦，即系唔会有个出现去香港嗰啲，喂大佬，你十几楼真系会摇噶，你栋嘢系即系打风嗰阵啊，你十几二十楼、三十几楼嗰啲啊，真系会摇噶你栋嘢。咁虽然摇就唔会有问题嘅，佢。当初设计已经设计咗啦，咁但系喺日本嘅话咧，就更加多就常见嘅我哋游客嘅角度啦，更加常见嘅情况就系、你咁啱你去日本，咁啱呢个地方去打风，咁咪 Q 都做唔到。你只要喺留喺室内，就基本上唔会有啲咩影响啊。台风对现代人、现代城市嘅影响其实已经系少之又少噶啦，主要都系啲海上啊，或者系啲真系。乡下地方本身间嘢就唔襟吹嗰啲咧，另一回事。但系我哋嚟讲就好少，好少嘅，大不了都系假期冇咗咯。成日听到啊，逢亲日本打大风咧，总会听到一两个。哎呀，我喺日本，我乜做唔到乜嘢，应该系因为 anytime 都有人去嘅日本啦。大家明嘅呢啲嘢。 anytime 我都遇过，我都试过啦，又系去 TGS 最后一日，唔系嗰次就香港打风。日本翻唔到嚟，但系我本身未试过，超金试过，爷都试过，就我反而未试过，我喺日本咁耐啫嘛，即系未试过喺日本打，未试过日本当地打风而翻唔到，用人不得嘅情况。 我都冇试过，不过原因好明显，我去多几多次都系噶啦。如果保持个传统就，因为我净系冬天去，冬天系好少可以会打风嘅呢。日本啊，呢边就冬天打风嘅，不过个风好弱，另一回事啦。打风对我哋嚟讲影响就相对比较少咯。对日本人影响都比较少，其实都只不过喺唔方便嘅程度比较多咯，咁样咯。 好啦，咁大致上咁结论就系、是、需要留意，但担心都无谓。反正地震样嘢咧，你唔知几时嚟嘅，除非永远唔去日本，唔系嘅话咧，你就无谓担心啦。至于打风嘅话，夏天咪少去啲咯。但通常夏天，但你请到假都系咁样啦。 睇天气图咯，即系呢啲嘢么？ 睇天气图咯，都冇举噶啦。你买机票嘅时候，唔知塞几个月后大风点啫？啲嘢我讲嘅又， 我咁如果你张机票本身可以改，咪改期咯。 但通常冇得改嘅，我呢啲机票啊， 通常冇得改，因为平机票嘛。 系啊，所以就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吹到此为止啦。咁有咩下个礼拜再讲，拜拜。 拜。